另一名男子上个月30日身体出现皮疹，之后扩散到身体其他地方，今个月2日开始淋巴肿胀。患者由菲律宾抵港前亦都曾经去过加拿大和美国，并曾经有高危活动，初步调查怀疑在美国期间感染。体育消息，欧联分组赛展开，卫冕的皇家马德里在 F 组作客3-0击败塞鲁迪。两支英超球队有不同的遭遇， G 组的曼城凭夏兰特梅开二度作客4-0大胜西维尔。车路士在 E 组作客0-1不敌萨格勒布大拿姆。H 组巴黎圣日耳门主场2-1击败祖云达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3.14，瑞士法郎0.985，加元1.316，人民币6.956，英镑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0.99，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27,502点，跌1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06美元，卖出1,703.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该区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埔更加录得大约40毫米雨量。喺朝早8点，位于西北太平洋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初时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稍后向西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的骤雨同一两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同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比较挤塞噶，喺呈祥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啦，咁而家挤塞噶，咁啊影响到啦，龙尾排翻去青葵公路都受影响，青葵公路去翻呈祥道方向啦，而家龙尾排翻去一号货柜码头，咁另外呈祥道嘅龙尾咧就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咁揸车朋友咧可以改行荔枝角道咧或者系长沙环道啊，咁就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去翻呈祥道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一号货柜码头对出，咁而呈祥道嘅车龙咧就排翻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咁揸车朋友咧可以改行啦荔枝角道或者长沙环道，暂时就唔好上呢段嘅呈祥道去观塘，因为苏屋村慢线有意外，咁所以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较早前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快线的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对出，就系、是、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快线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咁而坚拿道天桥去返香港仔隧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喺轩尼斯道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加士居道去返红隧方向啦，受七行道北嘅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南昌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圣佐治大厦对出。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礼德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弥敦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饮杯清水或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仲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年一度中秋节又到啦， 开心日报黄桂林。 中秋节大家都食月饼，原来有人月团圆同埋圆满嘅意思嘅。今年中秋，我仲参与咗社区举办嘅月饼义卖筹款活动。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士送上一份人间的温暖和中秋节祝福。 花好月圆，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有个温暖开心的中秋节。 CIBS 人人广播 Nepali Literary Exhibition Showcasing Nepalese Life Culture in Hong Kong CIBS 节目联系生活与文学尼泊尔文学 13 different Hong Kong Nepalese writers Novelist, poet, lyricist, female writers 透过不同创作为香港尼泊尔社群发声 I just try my best 让作品说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八点十一分啊！2022年9月7日嘅早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上个礼拜六就有一个5岁男童怀疑是被虐致死。特首李家超亦都是表示关注，就说强制举报怀疑虐儿草案应该是尽快完成咨询和立法的。提到这个草案，政府本身都是打算是用一个立法强制社福界、教育界和医疗界专业人士在工作期间举报一些虐待或疏忽照顾儿童的情况。劳福局昨天就建议和社福界呢，就住建议呢，就同社福界呢是展开咗首场嘅咨询嘅。根据咨询文件呢，就会喺举报规定嗰度呢，係有三级制，分红黄绿。咁第一级呢，就係话儿童受严重伤害或者有迫切危机，就需係强制向警方或者社署举报。另外第二、第三级呢，就係、是鼓励举报啊，同埋转介等等。所谓怀疑虐儿咧，涉及到譬如身体嘅虐待啦、性侵犯啦、心理嘅虐待啦，同埋系疏忽照顾等等嘅咁。详细嘅情况、立法原意等等，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去讲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孙玉涵。局长，寻日你哋就同社福界系咨询咗佢哋嘅睇法啦。不如都先讲下，因为呢一个举报机制、强制举报机制都涉及到强制一啲嘅做法喺度嘅。可唔可以讲下你哋成个立法原意，等一啲听众都了解一下先呢个？ 好啊，个立法原意就系咁嘅。其实大家嘅目的咧，都系希望好好保护好我哋啲尤其是弱势嘅儿童啦吓。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是希望编织一个大啲嘅社会嘅网啊。如果佢经常都会接触儿童嘅，佢又有咁嘅能力去判断，觉得个儿童可能受到严重嘅伤害啦，或者佢有受到严重伤害嘅迫切嘅危机咧，就系、是、一个强制举报安排。个目的咧，就系、是、等我哋可以及早可以识别呢啲咁嘅儿童。然后呢及早去介入，尽可能呢尽最大努力呢减少一些大家不想见到的悲剧发生。 嗯，所以现在这个涉及到强制举报的这个做法呢，是涵盖到哪些受保护的人士？是不是全部都是儿童的？即是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易伤害的成人，譬如一些残疾人士或者精神残疾人士都可能是受保护的？ 我哋嘅目的係保護兒童嘅，咁所以喺今次嘅諮詢文件咧都有提嘅，兒童嘅定義咧，我哋定義為18歲或者以下嘅人士， 嗯， 真係即係未成年嘅。 咁而家其實唔係已經有啲嘅指引，譬如我見社署同埋一啲部門都制定咗落實咗一個叫做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咩？唔係已經有即係定明咗咩時候點樣識別、點樣通報，唔係已經足夠啦咩？呢、這個 確係嘅，而家都有指引嘅，但嗰個指引只不過一個行政指引、 嗯、 啊。個目的咧就點解要一個立法嘅強制嘅辦法咧？就係、是確保大家唔好再諗住啊，不如第二個報啦，或者我係咪睇清楚啲遲啲先報咧咁樣。咁如果有一組好清晰嘅立法，即係話咧喺當立法咗之後咧，有關嘅人士咧，佢有個法律嘅責任，個人嘅法律責任咧，佢一定見到嘅情況，佢覺得有呢個嚴重嘅問題咧，佢一定要報。如果佢唔報嘅話咧，喺法律下面佢屬於犯法啊嘛。咁就變咗大家就唔好諗啦，覺得個問題嚴重，第一時間就報咗先。一報其實唔難嘅，即係打個電話，然後咧就填一個書面嘅資料咧。就已經完成了他法律的責任了、 嗯、所謂有關的人士、即有這個法律責任，你們現在是打算囊括哪些，除了教師、社工之外， 你會見到正如 你之前所說三大層面的、哪些層面的人士會跟兒童的接觸多呢？譬如社福界就是社工啦、 嗯、 一些院舍的負責人啦、啊、如果教育界就是教師啦、啊、如果他的學校是有寄宿位的寄宿的負責人啦，接著就是一連串的醫療的人士啦，醫生啊、護士啊、牙醫啊、一些職業治療師啊、物理治療師啊，即是他會有機會接觸到個小朋友，他可能呢從個專業的範疇觀察到他覺得他有嚴重的危機的話呢，或者接受到嚴重的傷害，那他就要舉報咯。 嗯，如果那個兒童是真的之後真的發現有些被虐兒的情況，那是不是牽涉過的剛才的專業人士都可能會有一個的刑事責任在這裡，包括剛才說教師、社工，可能剛才很多過一次過剛才還有一些醫療人員，那是不是個個都會有這些責任在這裡？ 大家都有的，其實個責任呢就是你覺得屬於嚴重的級別的話呢就請舉報，那個責任就這麼簡單的，就請舉報的，其他的跟進呢就當然由專業的人士去再跟進。 嗯，我見話補習老師就不包在這個範圍裡面，是不 是？我們教師當然只是即註冊的教師了。 嗯，原因是 因為你要一個從業員呢，他可以有這樣舉報的責任呢，你都很多配套的，即包括他有專業的一個訓練啦，他可能有些守則啦，你要接觸到他啦，你幫他培訓啦，咁所以從呢啲角度去諗咧，我哋都網羅咗噶啦，就覺得呢三大界別咧，就好似我哋諮詢文件所講，嗰、啲人士咧，我哋覺得佢有咁嘅責任，都應該有具備咁嘅能力去做呢件事。 我見今次嗰、那個舉報機制都有分級嘅，有啲就係強制舉報，有啲就係鼓勵你去舉報啦咁。分咗三級嘅，第一級就係工作期間懷疑兒童受到嚴重傷害或者有受嚴重傷害嘅迫切危機。不如先講先，點解要分三級咧？點解又要咁樣分三級咧？又 OK， 三級就咁樣去思考嘅。喺法例下面咧，我哋釐定嘅法律責任，即係個人嘅法律責任咧，其實處理嗰啲嚴重嘅受傷害嘅案件。或者覺得佢有迫切危機受到嚴重傷害，呢、這個咧喺將來嘅法律下面咧，就佢有法律責任，佢一定要舉報嘅。 嗯， 餘下嘅即係你會見到我哋喺諮詢文件係用黃色同埋綠色表達，即係第二級、第三級係鼓勵佢做。啊，即係有啲可能未去到咁高嘅危機，但係咧你都察覺到有問題咧，都請佢鼓勵佢可以舉報嘅。咁、變咗咪及早識別。及早介入咯。 嗯，其中一定要舉報嘅咧，就係話佢哋有合理懷疑，即係啲兒童受到嚴重傷害等等啦。咁另外另一級咧就係叫做懷疑，即係咁就係鼓勵舉報嘅。所謂合理懷疑係即係點定啦？同埋咩叫做嚴重傷害或嚴重傷害迫切危機咧？因為你要兩個條件先，就要即係強制舉報嘅啦嘛。呢兩個定義點定咧？ 嗱喺強制舉報嘅。的要求下面咧，我哋讲嘅系受到严重嘅伤害，一个就佢已经受到严重嘅伤害，另一个咧就你会察觉到咧，佢有好大嘅迫切危机咧，会受到严重嘅伤害，即系两种都系要强制举报嘅。法例咧会写一个原则性嘅写法，然后咧详细咧我哋会喺个指引嗰度咧要罗列嘅。其实今次嘅咨询文件咧，我哋都有讲到一啲例子嘅，即系譬如你都觉察到咁嘅情况。 除此之外咧，你要幫一啲呢度，無論係教育界又好，社福界、醫療界都好咧，真係要做好多培訓俾佢哋嘅。 Mm-hmm. 我哋包括網上嘅培訓啦，一啲資訊嘅提供啦。實質上，我哋嘅培訓咧就唔會等到個法例修訂之後先開始嘅。 Mm-hmm. 我哋已經講咗噶啦，第一階段培訓咧，我哋力求咧喺今年嘅年底，即係其實幾個月之後咧，就開始喺網上提供培訓嘅資料噶啦。 Mm-hmm.我見到你哋譬如分級嗰度啦，第一級強制，第二級嘅鼓勵舉報啦。咁啊喺個個案性質嗰度就話有合理懷疑啲兒童受到嚴重傷害就屬於第一級要強制嘅。第二級就係懷疑兒童遭受傷害嘅危機或者可能受到傷害啦。合理懷疑同埋懷疑嗰個分別係點樣咧？作為一個前線嘅人員，會唔會有啲唔清楚嘅地方咧？ 呢个系一个法例嘅用啊，即系我哋希望将来喺法例度咧，嗰啲用词嘅写法啫。但个具体咧，确确实实我哋参考外地嘅经验咧，都要喺个指引嗰度咧，就俾多啲实例佢哋嘅。因为好多时候需要啲实例啦，一啲情景啦，等佢哋可以容易啲融入自己嘅工作嘅实际嘅情况入边。咁另一个重要咧，就真系要想培训嘅。咁变咗佢就容易啲去掌握。幾時去到個程度係嚴重，佢都唔好猶豫啦。喺法律下面咧，佢要舉報。但有陣時候咧，真係未去到咁嚴重嘅，佢只不過佢懷疑可能呢個小朋友係咪可能受到虐待咧，咁嗰啲咪歸類於二級三級咯。你咪鼓勵佢哋舉報啦。 雖然有培訓啦，即係令到一啲前線人員更加清楚究竟啲咩情況要舉報啦，但係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就係、可能真係個前線嘅社工或者教師，佢喺佢嘅角度，佢嘅判斷係真係唔需要舉報嘅，但係外間有其他人嘅判斷就係覺得係合理懷疑等等咧咁，咁嘅情況會唔會從個結果佢最終可能真係有一啲虐兒嘅情況出現，就從個結果推翻向前面話個前線人員係冇舉報，而佢哋有個咁嘅責任喺度咧？但係呢一個又會唔會只係涉及佢哋嘅經驗或者判斷力不足咧？點樣去定佢哋有冇呢啲嘅責任喺度咧？ 啲法例講咧，必定要舉報嗰啲咧，其實講緊好嚴重嘅個案嘅。其實你好難走漏眼嘅。即系你会觉得佢遍体鳞伤啊，佢好多证据都显示咧，佢都已经受到严重嘅伤害，或者佢有好迫切嘅危机啊，其实好难走嘅。即系我哋定嗰个严重咧，真系你睇咗佢，你同佢有接触，好难会走漏眼嘅。所以，但系我哋当然都要写得喺法律上咧，都为有关从业员咧都要提供一啲保护嘅，即系佢都觉得合理，佢怀疑佢呢个情况啊。其实如果你觉得唔确定嘅，但系都觉得佢有咁嘅机会嘅，咁我觉得举报。是起碼履行了呢個責任啦，就除了履行責任之外咧，佢最重要最重要咧就是，如果你見到有咁多嘅跡象咧，其實都應該將佢轉介俾社署啊，或者嚴重地俾警方啊，等我哋去跟進啊嘛。 我見係咪話都即係盡量，如果發現呢啲情況都未必同上司傾，即係自己判斷咗就自己去決定去舉報，係咪咁嘅情況係咪？ 係嘅，個法例咧係講明係個人嘅法律責任嘅。因为其实大家都想一想咧，无论社工也好，医生、护士、教师，其实佢哋都好专业嘅，系咪？佢哋其实佢亲自见到个小朋友，同佢接触咗，如果佢有培训过，佢有知道个指引嘅写法，佢睇完之后作咗个专业判断，觉得怀疑有咁嘅可能性，咁啊举报咯。个目的咧都系希望咧，当你一见到咧，就第一时间尽早举报咗有关怀疑个案。 Okay. 然后等即系专业人士可以跟进啊嘛。 打断你一阵，因为有个特别交通消息，呈祥道往观塘方向近苏屋村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丽景村及青葵公路近长青桥，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改道行驶。另外，继续同孙玉涵局长倾嘅，头先就系讲到话未必可能同上司倾咁，都涉及到前线人员有个专业判断啦。但系可能一啲前线人员，因为可能佢都专业嘅，但系因为经验嘅问题等等咧，可能真系喺判断上面唔系好肯定，或者想揾人倾，系唔系点都唔应该同上司倾咧？如果同上司倾多一个嘅意见，系咪都合理咧？如果同上司倾完之后，佢未必觉得需要报，咁又点算咧？点处理咧？ 要分清幾個責任嘅，法律下面咧就講，如果你有接觸個小朋友，你知道佢個情況咧，你有咁樣嘅法律責任要強制舉報嘅。其實都唔一定全部都係前線嘅從業員嘅。其實如果譬如一啲主管佢得知呢個情況嘅話咧，其實佢都有呢個責任，佢覺得情況嚴重咧，佢都要去舉報嘅。所以我覺得分開兩方面，一方面就喺法律下面你個人嘅一個法律責任，另一方面咧，作為一個機構咧，你有內部。行政的一些安排和指引呢，那些你可以照跟行政指引去做的。 Okay. 有時大家互相傾下幫忙都好，但就唔好混淆咗你個法律責任同埋喺內部一啲行政嘅安排。 嗯，即所以如果个真系最前线，我举个例，一个教师或者社工，佢哋同佢嘅上司嗰个意见系唔同嘅时候，佢可以系即系你鼓励佢哋都唔好理个上司啦，直接举报先，系咪咁？ 佢要做个专业判断嘅，所以你见到法律都有讲到嘅，佢个雇主啊都唔应该阻止妨碍佢作出举报嘅。 Okay. 你要保护呢啲从业员噶嘛？ 你哋都提到话喺合理时间内要举报，呢、這个冇一个嘅确实嘅定义系咪？ 我哋打算喺法例度咧，就用一个比较原则性嘅写法，就是、合理嘅时间内要举报吓。个、原因就系你好难定一个好实嘅一条线嘅。但系无论如何，如果你见到呢啲严重嘅个案咧，其实都要第一时间嘅，因为早一天你举报咗，早一天帮到个小朋友。 有啲机构就话服务个案有一啲保密条款，就话如果强制举报可能会破坏咗某啲专业同埋服务对象之间嗰个信任，反而令到呢一啲对象咧日后未必即系同社工啊或者教师讲啊更加难揭发一啲虐儿嘅个案。点睇呢啲讲法咧？ 你见到外地咧，即系呢种嘅强制举报咧，都喺外地都常见嘅。咁所以我哋个功夫入边咧，都会睇一睇一啲专业嘅一啲专业嘅守则嘅，有冇啲地方，譬如你讲嘅保密，系咪需要做啲修订啦？咁我哋同嗰啲专业都倾紧嘅。如果佢需要修订嘅话咧，佢就要喺法例实施之前咧，要作出相应嘅修订。但我哋譬如我哋倾过程入边咧，譬如医生为例，佢哋话冇问题嘅，即系医生都会见到严重嘅案件，佢都要喺佢嘅守则下面已经讲咗噶啦，佢要提出举报嘅，因为其实大家要谂一谂。保密的原则其实你都是想帮你的当事人啫，即系如果你嘅揾寻求协助你嘅小朋友，你发觉有咁严重嘅伤害嘅危机，你一定系要报啦。你报咗系帮佢嘛，系嘛？ 但现实嘅情况咪就系令到啊，我可能见到隔篱嗰个人报咗之后系会即系穿咗煲嘅咁我就可能其他人见到就唔揾一啲社工嘅求助，会唔会咁咧？ 嗱，佢报举报呢个过程系保密嘅。呢、這个我哋都要俾一定嘅保密嘅条款系帮助举报嘅，咁所以我觉得两者之间其实冇矛盾嘅，系咪？你谂下，譬如一个专业嘅社工或者系一个教师或者系医生护士，喺你见到一个咁嘅情况下面，系咪？你其实系举报原因就系想帮佢噶嘛，系咯？如果呢个责任系人人都要有嘅，呢、这个责任系人人都要有嘅。所有嘅从业员喺呢个社会入边都有呢个责任嘅，大家都系对等嘅。 头先我见你都比较鼓励，如果发现某一啲情况，前线员工根据佢哋嘅判断都系举报先啦。我见到有啲讲法就话会唔会导致好多误报啊，或者有一啲小学校长亦都提到话会唔会误报之后又令到譬如家长同埋校方之间嗰个关系会变得好紧张啊、差咗啊等等。点睇呢啲情况？日后会唔会好多误报或者令到学校同埋一啲家长之间嘅关系有一啲反效果咧？ 我哋预期如果法例实施咗之后咧，情报个案一定系多咗嘅。呢、这个从外地经验咧都见得到。 误报咧，情报同误报嘅两样嘢， 其实唔系叫误报嘅，即系你报咗咧咁嘅怀疑个案，咁你睇完之后发觉最后即系冇需要再做进一步跟进，咁呢个唔系叫误报，系咪？因为你有怀疑啊嘛，即系冇人话你报一定系一个个案噶嘛。我哋嘅目的就希望个网编织得够大，有怀疑咧就报咗上嚟。然後去跟進，即係呢個唔需要話係要誤報嘅，係咪？即係你要判斷咗，你覺得可能有呢個危機咁樣，咁咪報咯。報完之後，有人去跟進，去幫到件事啫嘛。 會唔會有反效果咧？頭先另一個情況就係、 是，我哋睇外地就唔覺嘅，因為香港唔係第一個做嘛。其實我都參考過其他地方嘅做法啦。但我覺得成個過程入邊咧，就同有關嘅從業員啦，即係教育界、社福界、醫療界，我哋希望盡量加強溝通啦。另一個咧就係嗰個培訓，即係佢知道點樣去做，點樣處理好佢同佢個當事人嘅關係啊，啲家長嘅關係啊，即係大家唔好覺得呢件事會有啲咩解體啊，因為其實個目的係想幫啲小朋友啫嘛。 明白。我見到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咧就尋日都有出席諮詢會嘅，佢提到咧就話根據文件咧。兒童懷孕列做第二級，即唔係強制舉報嘅一個行為嚟嘅咁。但佢就話同十六歲以下少女發生性行為本身都係刑事罪咧，就覺得同即質疑呢一個嘅而家呢個文件嗰個講法咧，就同法例唔配合咁。點解兒童懷孕都唔係強制舉報？你哋嘅諗法係點樣嘅？ 我哋暫時係列咗係咁樣情況俾大家睇啦，因為個目的就係講緊佢咪受到嚴重嘅傷害，同埋有迫切危機啊咁。 今次嘅目的即係成個諮詢嘅目的就聽聽業界嘅睇法嘅。咁所以喺諮詢過後咧，如果業界有一啲聲音提出，譬如有啲分類，佢覺得啊呢度嘅寫法喺個指引度，呢啲係將來喺個指引度出現嘅。會唔會嗰、那個擺法會擺喺唔同嘅級別咧？呢個全部都可以反映俾我哋嘅。咁我哋聽完曬唔同嘅意見之後咧，對於將來嘅制定指引咧，就會俾多啲我哋嘅幫助啦。等我哋更加要再去做指引嘅時候咧，更加清晰邊啲點樣擺。点样做啫？ 最后可唔可以讲下嗰个罚则方面最高刑罚啊？去到点同埋点定啊？ 我哋建议咧，如果系明知系严重受到伤害，或者有迫切危机会受到严重伤害，而唔去举报嘅话咧，最高刑罚咧系判监3个月啊，同埋罚款咧就喺50,000蚊，即系第五级嘅。 嗯，呢、這个做法系咪都应该重过取消佢哋嘅专业资格啊？喺你哋嘅谂法入边？ 兩個層次嚟嘅，當你受到呢、這個法律嘅追究，呢個一個層次啦。如果佢哋專業嘅資格咧，就由翻佢各自嘅專業嘅團體去判斷嘅。 嗯，幾時上立法會咧？這個又 我哋預計下年上半年，即係2023年嘅上半年嘅立法年度咧，我哋希望將草案提交俾立法會去審議。 OK， 好，唔該曬孫玉涵局長，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講到有關於尋日勞福局啦，就住強制舉報虐兒個案機制咧，有一個喺社福界嘅諮詢會。轉頭翻嚟，我哋會繼續再傾啊，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发现手中猴痘输入个案，患者系一名30岁男子，星期一乘搭航班由菲律宾抵港，喺检疫酒店感到不适，送院接受核酸检测之后确诊，而家正喺玛丽医院隔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冇进入社区，亦都冇密切接触者，为谨慎起见，将会提升戒备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呢名男子上个月30号身体出现皮疹，之后扩散到身体其他地方，今个月2号开始淋巴肿胀。患者由菲律宾抵港前，亦都曾经去过加拿大同美国，并曾有高危活动。初步调查怀疑喺美国期间感染。警方表示，昨日再次将9名确诊人士押送到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进行隔离。上星期五起，警方联同卫生部门已经先后押送多名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的人士到竹篙湾，强调当局必定继续严肃跟进所有违反隔离令的案件，积极搜证和向法庭申请传票检控违法人士。警方又说，连日来仍然发现有确诊人士违反规例，在确诊期间和在疫苗通行证呈现红码的情况下，擅自离开指定隔离地点，甚至进入受规管的处所。英国新任首相卓惠斯说，上任之后优先处理经济、能源和医疗3项问题。卓惠斯在苏格兰获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任命为首相之后返回伦敦，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外发表就职演讲。他说将会通过减税和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确保民众享有国民保健服务，并将会在今个星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账单问题，并保障英国未来的能源供应。在他发表演讲前，伦敦中部下落了一场大雨。他在演讲中说会渡过经济危机的风暴。国际原子能机构呼吁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设立安全区。机构专家团上星期考察核电厂之后，总干事格罗西发表报告，说有迫切需要采取措施，防止因军事手段造成的损害引发核事故，呼吁立即设立核安全和保安保护区。格罗西以视像方式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汇报视察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俄乌双方就核电厂的非军事化范围达成协议。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话，对报告没有指责乌克兰攻击核电厂感到遗憾。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3.27，瑞士法郎0.986，加元1.318，人民币6.956，英镑对美元1.149，欧元对美元0.989，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7点，跌269点。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693.89美元，卖出1,694.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两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同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係呈祥道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好长㗎，排到过晒葵涌道去到荃湾路近住环宇海湾。咁另外啦，长青隧道公路啦都受影响啊，由于青葵公路去返呈祥道都系挤塞，咁所以龙尾排到去长青隧道。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青山公路都受影响，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出返去呈祥道，龙尾排到过晒中山台。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过晒葵涌道啦，上返去荃湾路，咁所以而家龙尾呢排到去荃湾路近住环宇海湾。咁另外啦，清泉路去返呈祥道方向啦都系挤塞，咁车龙排返去长青隧道，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呈祥道都受影响，龙尾排到过晒中山台。咁另外喺新界大榄隧道屯门支路嘅出口啦，去翻屯门公路嘅支路出口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大榄隧道出口去翻屯门公路嘅支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喺港岛区北角嘅民康街上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封闭，咁一带车多噶。北角的民康街上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有坏车，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都开始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慢车，龙尾在天富海湾。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较早前北角民康街上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的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封路重开啊！就是北角的民康街上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的坏车咧就拖走咗，封路重开，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种植香港原来的水稻，产出的成品，除了米饭里面的营养价值，还有一份具有香港特色的文化和历史的情怀。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林汉明。 当消费者接近粮食生产的过程，就会能够学懂更尊重和爱护土地和环境。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为你找来世界排名第8的香港剑击队代表蔡俊彦，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允儿，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勞工及福利局呢就是同社福界呢舉行首場的諮詢會，就是就住有關於個嘅虐兒個案，一些懷疑虐兒個案呢是強制舉報的一個嘅草案，問他們的意見。咁啊，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呢主持，剛才呢同他是訪問啦傾過㗎啦。咁喺會後呢，其實見到局長呢喺社交平台都提到話，諮詢會有超過200名嘅機構管理層啦，同埋前線同工呢係參與，就住立法建議推行的细节、一些举报的渠道、培训和行政支援措施是提出意见的。刚才就提到有关于这个举报 的系统呢，就会有三级的，分为红、黄、绿三个颜色。其中第一级红色呢，就是说儿童受到严重伤害或者有迫切危机呢，都是必须强制向警方或者是社署举报的。整个情况呢，我想请另一位嘉宾和我们在电话旁边谈谈。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早晨。 是，早晨，萧乐文。 早晨，狄志远，你昨天都有去到咨询会嘛，是吗？ 啊，是啊，我们在网上的，在一个 Zoom 的一个会议。咁啊， okay. 我觉得谈得挺好啊，局长有详细解释。咁、业界同工都俾咗好多意见，好多具体嘅操作意见都表达到出嚟啦。 你哋点样睇而家呢一个嘅立法建议嗰个嘅规管范围呢？ 当然我哋欢迎政府尽快将个草案交嚟立法会啦。咁琴日局长话希望去到明年初，咁你问我就希望今年底啦，即係争取多一两个月都早一两个月，因为我都担心呢个係近年啲事件都不断咁样发生，只係一个冰山一角。咁如果呢个法例能够通过呢，咁对成个社会对于虐儿嗰个关注係会提升嘅。咁亦都好多前线员工啊或者机构喺方面嘅处理呢，可能都会更加有效率。咁所以我哋係非常赞成啦。咁当然呢，在昨日的會議當中呢，就很明顯呢，同工很多在運作上 的一些的情況呢都表達了出來。因為法律只是一個大的框架。那我們很期望日後是處理那個實務守則的時候呢，或者相關的工作指引呢，那希望政府盡快可以討論同業界。還有呢，在這個討論過程呢或者草擬的過程裏面呢，有前線員工的參與是好一點的。因為坦白說昨日的討論呢，有啲情況或者一啲處境咧，可能局方都未係咁細緻到掌握得到咯。 嗱，實際同工關注嗰個運作，我稍後先再問下狄志遠你。不過整體嚟講，你覺得今次呢個立法建議係咪就頭先話令到更加多人係可以關注虐兒嘅問題咧？但係咪就可以更加及早發現到一啲嘅虐兒個案咧？同而家都有指引咧，係即係處理一啲虐兒嘅事件嘅一啲嘅舉報機制嘅。而家嗰個嘅系統嚟講又爭幾遠咧？喺立法之後、立法前後嘅分別係點？ 嗱，因為如果你有一個立法咧，當首先有幾樣嘢發生嘅。第一樣嘢咧，你有實務守則，因為你點樣執行同呢個法例相關嗰啲措施啊、安排啊、程序啊，或者一啲即係操作上嘅嘢咧。咁呢個咧，相信對大家去點樣處理呢、這個去舉報咧，或者係關顧即係虐兒嘅情況咧，係有幫助。咁再加上呢個守則呢，仲要配合嗰個嘅培訓嘅，咁即係將大家嘅意識啦，同埋嗰個經驗嘅一個處理呢，個觀察能力呢係會提升。咁對於個虐兒嗰個即係及早去界定到，同埋及早去治療，一定有幫助啦。咁另一方面就係你透過傳媒又好，咁將來都會有啲公眾教育， 咁變咗大家對於藥兒咧，就算你係我唔會藥兒嘅，但係我都會觀察到我周邊嘅近鄰社會會有啲情況出現咧，甚至我自己可能，哎呀，我情緒好波動啊，而家疫情個人好唔開心啊，經濟唔好，咁都要意識到，咦，我咁樣處理我孩子係咪可能會導致藥兒咧？我相信成個社會氣氛係會提升咗關注藥兒嘅情況咧。咁呢個對一定係對。藥兒嘅一個嘅處理係有幫助，而事實都反映到咧，過往有啲個案咧係出咗好嚴重嘅事件先發現得到。咁其實係咪如果立咗法之後咧，可以做到一個及早識別、及早介入，咁從而咧及早治療咧咁？ 整體你覺得你同唔同意即係分級啦，即係第一級就係要強制舉報咁，同埋尋日你聽到諮詢會上面一啲社福界人士佢哋嘅關注係啲咩？ 分級其實係今日。我睇文件嚟講比較粗疏啲，或者即係有啲含糊嘅，咁所以希望日後我哋喺度詳細討論一下。嗱，譬如你第一級必須要舉報嗰啲咧，就都比較清楚啦。第二、第三級嗰度咧，其實就我都未掌握到，因為可能希望遲啲有機會同政府或者局方傾翻咧。其實如果簡單嚟講，咪兩級咪容易啲咯。第一級就一定要舉報啦，第二級咧要轉介俾社會處相關嘅即係部門或者科啊咁樣。咁嗰啲咧可能係有啲界線嘅位，或者有啲係可能進一步去探討嘅。而喺社工前線咧係做唔到角色咧，就轉介俾社會處和有關嘅專責部門去做。咁我覺得兩級就比較簡單一啲。咁第二樣嘢咧，就如而家文件所講嘅第二級咧，呢個涉及性方面嘅，譬如話懷孕啊，或者進行咗性行為咧，因為而家係兒童啊嘛。咁雖然話十八歲啫，咁但可能有啲人十零歲或者十二三歲，如果涉及性嘅嘢咧，我相信一定係一個高危現象啦。咁呢啲亦都好似擺咗落第二級啊，唔需要強制舉報，只不過係轉介。咁呢啲位置我相信值得係深入討論一下。 仲有冇其他喺社福界啦？今次喺諮詢會嗰度提到嘅一啲關注， 有一個大家都好關注嘅，因為咧而家呢個嘅最呢個立法咧。嗰、那個係針對前線員工嗰個嘅個人責任嘅，即是話你唔舉報咧，係你負咗個刑事責任嘅。咁但係都知道咧，我哋前線員工喺個機構嘅環境之下工作噶嘛，機構有督導啦，有佢嘅指引啦。如果有關嘅指引或者個督導方面咧，係唔能夠去配合佢去進行嗰個舉報咧。咁就對進行咗有時啲拖延啊，或者啲處理上係漏咗咧，咁、那個責任就係個同工身上嘅，個機構就暫時嚟講係冇責任嘅。咁呢方面同工都有反映到，就第一就係究竟機構喺處理啲問題有冇個刑事上嘅責任啦。第二上如果係喺行政嘅安排上有冇啲清楚嘅指示？內部嘅指示咧，令到同工咧要進行呢個舉報執行呢個法例咧，係暢通，亦都係大家有共識嘅。咁呢個位都係需要討論。咁我理解到就處方或者局方都明白呢樣嘢咧，都會睇睇下喺法例上嘅配合啦，或者係將來啲機構係咪有啲更清楚指引內部嘅，而令到員工咧唔會因為內部嘅行政啊程序咧，係令到佢發揮唔到舉報個角色咯。 你自己同唔同意？如果個前線員工係發現有一啲合理懷疑啦，有一啲即係嚴重傷害性嘅幼兒情況，就唔使同上司去傾，就直接去舉報。你同唔同意呢個做法？ 如果有個情況嗰時，如果係個前線員工咧，我覺得佢有個判斷咧，佢應該有一個空間，因為咧嗱，而家佢係同個社會有關係，即係話我好明顯我自己都有信心，有個合理懷疑，同埋係真誠去舉報。咁佢應該要做呢個角色，因為法例上係要求佢做呢樣嘢。但係佢由於個程序上阻撓佢咧，喂，咁自己係即係喺個法例上係有個危險性嘅。咁所以你問我個人嘅判斷話，如果佢自己喺專業上有個判斷咧，佢應該馬上舉報。如果機構喺方面喺程序上配合，或者甚至有上司阻撓咧，我哋都不能。即係受到以上嘅限制，因為保護兒童係我哋最優先考慮嘅地方。 有時未必係上司限制咧，即係可能同上司嘅睇法唔同，呢個涉及到個判斷啦。咁應該要點處理？ 我相信因為咧，呢個唔係話我同你上司嘅爭拗嘅。即係當然呢個爭拗，頭先我都有提嘅意見，就話會唔會喺內部培訓啦、內部指引清晰啲，咁個共識大家能夠有掌握到咧，咁對件事嘅運作係比較好一啲。但係去到冇假設。 即係我同上司意見或者機構睇法唔同，咁我覺得因為我係一個專業責任嘛，咁我去負我的責任，咁我覺得要即係以保護小朋友為原則，咁我都要舉報噶啦。咁如果你話唔同意見，咁希望日後呢啲個案咧累積咗經驗，大家內部攞多啲共識咯。因為如果唔係咧，我只係尋求機構或者上司嘅共識，係我同機構嘅責任個交代。但係我依家要同社會交代就係點樣保護呢個小朋友，所以我應該有責任就係舉報咯。咁但當然頭先我哋一路個擔心就係，咦將個責任只係交咗俾嘅同工。咁機構好似冇法律上責任，或者係好似冇咗個積極性嘅個角色咧，咁亦都係可能會導致頭先你嘅問題，話大家有矛盾嘅時候，咁啊同工就好為難啦。咁呢啲地方都即係值得係進一步討論咯。 有個問題都想問阿狄志遠嘅，整體嚟講，其實你先話分級啊，可以唔使分三級，你建議可以分兩級就清晰啲啦。但呢個係咪社福界嘅共識嚟嘅？有冇啲即係社福界人士都覺得分級係好嘅？有啲就覺得不如唔好完全分級嘅，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咧？呢個位 因為琴日個討論只係第一次啦，我據我了解第一場啦，咁人數都多嘅，有200多人。咁我只係啱啱開始啫。我琴日嘅感覺就大家對於個分級係有啲擔心或者係唔清楚，但係冇具體說明話係一級啊、兩級、一啊、三級。咁話我認為兩級就簡單啲，舉報同埋轉介。你喺轉介裏面又分兩級，其實個動作都一樣，就係要做轉介啫嘛。咁分兩類嚟講咧，我相信前線員工咧比較容易管理啲。即係分三級嚟講咧，只不過係嗰個所謂嚴重嘅程度。但是對我去執行呢個法例處理嘅時候咧，我一係舉報，一係轉介，只係兩種行為。咁不如分兩級就算。 因為會唔會分級就係多咗啲空間？因為之前我見有啲社福界人士都提到話，會唔會同嗰個嘅個案嘅事主嗰個信任問題？我如果係要規定我要強制去舉報，或規定我要一定程度要去舉報，就少咗啲空間係選擇唔舉報嘅時候，會影響到一啲事主出唔出嚟去求助啊，導致一啲虐兒嘅事件反而可能未能夠係被發現啊咁。會唔會真係有啲咁情況呢？所以就分級就變咗喺個前線員工度有一啲嘅空間或者自主度咁樣 咧。我都喺嗰個實務守則或者將來啲指引咧，講得再具體、再清楚啲咧，我相信就可以解決到頭先你提出嘅問題。就係過往就好多個案咧，就係好模糊，大家冇一個清晰嘅指引，喺法律上亦都冇要求。大家就好猶豫啦，又驚破壞嗰個關係，又驚嗰度機構又唔中意啦。咁去到尾，我哋考慮係其他人嘅一啲嘅考慮，或者佢哋嘅憂慮，但係冇考慮個小朋友嘅保護啊嘛。今日我哋成個立法嘅精神，我就係保護個小朋友，任何方法有效保護小朋友，我哋要做。其他嘢係一個次要，要點樣去理順件事啫？你話因為我哋要驚破壞當事人嘅關係，所以唔舉報呢個兒童，可能就懷疑受虐待咧，我覺得呢個方向已經係錯咗，或者咧係要考慮其他因素，而係減低到我哋全力保護兒童咧。我覺得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可接受嘅一種態度。咁反而技術問題就技術解決啊！哇，呢啲程序啊，或者啲界定係點咧？我相信我哋政府同業界多啲溝通，攞到多啲經驗咧，一路一路咁進展咧，我相信呢個含糊或者係猶豫嘅地方會慢慢解決到，咁同埋相關嘅法例、類似嘅法例，外國都有好多地方都有進行，咁我覺得都可以借鏡外國啲經驗啊，或者做法啦咁。 我見到局長都話根據其他地方嘅經驗啦，就係話睇到強制舉報虐兒機制實施之後咧，一啲情報嘅虐兒個案都會明顯即係多咗嘅，有升幅咁樣嘅。你自己覺得有啲乜嘢嘅配套去支持？對於一啲前線員工嗰個工作壓力又會唔會大咗好多？點樣支援佢哋咧？ 我相信舉報當然係可能我哋好多善後工作要跟進啦，咁所以琴日員工都有好多方面提到咧係點樣進行配套嘅，因為我哋唔係找數字啊，係最緊要及早界定同埋及早去幫手處理啲問題，咁所以好多配套措施要準備啦，譬如話一定係加強咗對兒童嘅照顧啦，如果個案多咗之後，係咪我哋有其他更有完善嘅照顧兒童嘅安排啦？輔導工作係會加強咗啦，咁或者係有啲行政程序都要多咗去處理啦。咁仲有其他嗰啲譬如話同學校嘅溝通啊，或者係學校嘅支援啊、醫療嘅支援咧，咁個配合啊之間咧係都多咗啲程序。咁呢個咧我自己就好清楚聽到員工聲音，而我聽到局長嘅反應咧都好清楚咧，係話呢啲配套措施咧一定係必備嘅。因為如果唔係你找咗數字出嚟，又幫唔到件事咧， 可能適得其反。咁呢個我相信嘅聲音就好清楚。咁配套服務真係我都係要長時間去了解嘅。譬如話佢處方都有舉個例子啦，而家喺育嬰院裏面好多時會接觸到啲小朋友。咁如果喺個時候揾到啲個案出嚟咧，個幫助就會大嘅。咁喺嗰個平台裏面點樣做好呢個配套服務咧？咁佢哋都有點到出嚟啊，點樣去諗下做啊，點去做？咁我相信喺觀念上同埋意識上咧，大家知道配套咧係必須嘅。咁具體操作、具體規劃咧，咁就交俾政府提出一個方案俾佢哋。 好啊，唔该晒狄志远，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狄志远系社福界立法会议员嚟嘅，就住而家系问紧啲社福界人士嘅意见啦。那个咨询文件就系涉及到强制一啲嘅虐儿事件咧，系要举报嘅咁。又请到我嘅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会长林正文教授，早晨。 早晨。 早晨，教授。 大家好，早晨。 系啦，而家呢一个就系强制举报嘅立法建议啦，就话希望都可以及早识别同埋有效介入一啲虐儿个案啦。咁，你自己点睇呢个嘅立法建议？系咪真系喺本港嚟讲，对于一啲揭发虐儿案嘅成效，立法之后你相信都会有帮助啦？或者参考其他有强制举报制度嘅地区嚟讲，系咪都睇到或者预估到咧个成效系会点样咧？系， 我谂咧呢个。立法的精神和目的我們是支持的，因為我想作為一個社工，特別是作為一個社會工作的專業團體，我們覺得保護兒童或者由兒童最佳的福祉去出發，這件事是需要的，所以我們覺得其實這個立法背後的精神我們是支持的。樣也都我想這個兒童嗰方面嘅情況，譬如最近發生咁多嘢啦，咁我諗大家都好希望可以做多少少嘢，可以真係保護到我哋嘅兒童咁樣。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覺得如果喺呢個時候推出呢個文件啦，亦都係呢個建議，咁其實我哋覺得係好嘅。咁同埋亦都咧，我相信咧有啲嘢咧，其實我哋一路都做緊嘅。如果能夠釐清好多中間嘅一啲法律嘅程序啊，一啲咁嘅有個明確啲嘅指引啊，咁我諗呢樣嘢係會對成件事係一件好事嚟嘅。 嗯，有啲咩法律程序要釐清咧？你睇到？ 我諗咧，其實同我最近都，我諗我哋前線同工啊，各方面都有好多討論啦。咁其實大家都有個擔心啦。第一樣嘅擔心咧，就係誤墮法網啦。咁其實我諗而家嚟講咧，其實我哋一路有個舉報嘅機制咁樣樣。咁但係出咗呢條法例之後，到底個執法程序係點樣樣咧？咁我諗呢度咧，其實仲未係好清晰嘅。咁同埋個法例本身咧，係咪清晰呢？我覺得而家仲係一個初步嘅階段，到底成條法例裏面嘅一啲細節嘅嘢係點樣樣咧？咁樣樣，咁因為當真係要執行嘅時候咧，首先第一步咧就係我哋前線嘅同工咁樣樣，佢哋點樣詮釋呢個法例，同埋呢個法例裏面其實而家同我哋目前嘅執行機制中間裏面有啲乜嘢唔同，有啲乜嘢特別嘅情況係會加咗？咁我諗好多呢啲嘢咧，我諗係在現在這個階段是還未清晰的，所以我想大家都已經談了很多了。其實當一個法例出來的時候，大家不同的人怎樣去詮釋這個法例，在當不同的部門執行的時候，他們怎樣理解，但相關裏面有什麼配套啊、承接啊、跟進啊，我想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再詳細討論的地方。 其實前線社工的對於強制舉報的這個制度的一些疑慮，是不是最主要就是一些不清晰，剛才你提到那些法律怎樣執行啊，還有沒有其他的疑慮的呢？其實 是因為這個不清晰，我想也都很難避免的，他們很擔心就是一個誤墮法網。即是我想真的有中間裏面如果有一些情況是真的疏忽嘅，咁我冇得好講。咁但係可能如果因為一啲嘅程序上面或者一啲嘅理解上面嘅唔同咧，咁變咗呢樣嘢，我諗喺而家呢個階段，雖然有好多個案例好多提咗出嚟啦，咁但係仍然咧中間係好多灰色嘅地帶嘅。 Okay. 因為我自己睇嘅時候咧，如果話嚴重受到傷害，我估係好容易嘅，大家都可以好理解，亦都唔會有猶豫，一定係會去舉報嘅咁樣。咁或者但係咧有可能做到嚴重傷害嘅迫切風險咁樣，咁我諗呢個咧，如果對我嚟講，我自己覺得係唔清晰嘅。咩叫做嚴重傷害？咁我諗 OK 啦，但咩叫迫切嘅風險咧？點樣為之迫切同埋有幾迫切咧？咁樣，咁我諗呢度咧係需要有個風險嘅評估啦。咁呢個評估裏邊咧，咁其實 是需要我一些的即真係一啲嘅，我諗針對外國嘅經驗咧，係喺呢度咧會有好多嘅支援，佢一啲評估嘅工具啊，一啲評估嘅機制啊咁樣。我估喺而家目前咧，我哋香港仲未係有好清晰嘅呢部分咁樣咯。 嗯，不過當局都話會有指引啊，同埋嚟緊會有啲培訓嘅，包括一啲電子學習平台啊、研究研討會啊，佢即提高一啲前線工作者嘅識別能力咁。够唔够 咧？我谂系我睇过会有，我谂呢样嘢系非常之好，亦都系一定需要嘅。咁其实训练同埋培训咧系一定要做嘅嘢。咁不过而家都系提出一啲嘅概念啦，譬如话网上嘅培训咁样样。咁我觉得都系嘅。咁但系详细嘅培训内容点样培训法咁样样，咁我谂同工都会有少少嘅担心咁样样。咁都好多时咧有一啲特别系一啲灰色嘅个案。咁中間裏面咧點樣可以？因為我諗中間係需要好多專業嘅判斷嘅。咁因為我諗唔係話一加一就等於二咁樣好多嘢。咁中間裏面咁其實邊樣係邊個 risk factor 或者邊個風險嘅原因咧，係比較需要關注多啲咁樣。我覺得需要係慢慢一路做，一路慢慢去摸索，然之後跟住咧去優化翻嗰啲嘅工具同埋一啲嘅指標咁樣咯。因為指標始終都係死嘅，咁我諗同時都會關注咧，即係嗰個培訓嗰度到底係可以去到乜嘢嘅地步咁樣樣，因為而家嚟講咧。 Okay. 個 林志文教授仲有好多嘅討論位，都轉頭翻嚟同你傾一陣啦，九點鐘之後。 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间中日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同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猴痘个案在欧美等地区肆虐，本港昨日亦都呈报首宗个案，一名30岁的本地男子在菲律宾到港之后确诊猴痘，正在玛丽医院留医。当局表示，患者曾经进行高风险活动，有机会在先前到过的美国感染。当局说，患者在抵港期间全程是密封式，目前沒有發現密切接觸者，相信流入社區的風險低。當局提升猴痘致戒備級別，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不排除會有更多個案。他又說猴痘和新冠病毒不同，透過緊密接觸包括性和皮膚接觸傳播，病徵不明顯，需要靠市民自願呈報。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自從世界衛生組織在7月23日宣布這個傳染病之後，截至到9月1日，短短個幾月，已經有102個國家和地區發現猴痘個案，總病例超過51,000宗，其中更加有17宗死亡病例。猴痘病例大多發生在歐美地區，佔全球報告病例的 87.8%， 美國是重災區，其次是西班牙。現在這個病例已經蔓延到亞洲多個國家和地區，亦都被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新冠疫情屬於同一警報級別。《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疫情反覆，昨日新增9373宗新冠病毒確診，昨日亦都有767間學校呈報1516宗陽性個案，創單日新高。另外，再有公立医院出现爆发，东区医院共用茶水间的7名心脏科医生在今个星期相继确诊，该院紧急服务维持正常，部分非紧急服务要暂缓。另外，防疫措施原定在今日届满，港府寻日就宣布延长现行措施多2星期，去到本月的21日。经济日报报道。 信報報導，行政會議暑假休會7星期後復會，特首李家超昨日會見傳媒的時候，被問到來香港檢疫日數是否有望放寬到0+7，即是取消酒店隔離要求。他回應說，會按實際情況執行放寬防疫規例的措施，重申特區政府有不躺平等5大防疫原則。外界一直憂慮嚴苛的防疫政策會影響11月舉辦的國際七人欖球賽。斐濟駐港名譽領事李宇大表示，相信斐濟欖球隊仍然有意來香港爭奪蟬聯錦標。 他擔心過分嚴苛的防疫措施會影響海外觀眾來香港欣賞比賽的意欲。信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美國將會在今個月20日至21日舉行議息會議，市場預期加息 0.75 厘的機率大增，香港銀行同業測息在議息的前夕持續走高，與按揭息率相關的一個月測息昨日已經是升至 1.929 厘，創兩年半的新高，而測息持續向上，再有銀行上調 H 按的封頂息，其中一間更加是升至3厘。分析預期一個月拆息月內勢必升穿兩厘，而美國今個月議息再加息之後，香港很大機會上調最優惠利率。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計劃立法強制社福界、教育界和醫療界專業人士工作期間舉報虐待或者疏忽照顧兒童，勞工及福利局昨日就建議和社福界展開第一場的諮詢。根據諮詢文件，舉報規定設三級制，分紅黃和綠色標示。第一級是兒童受到嚴重傷害或者有迫切危機，需要強制向警方或者社署舉報。第二和第三級就鼓勵舉報或者轉介。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質疑分級，說兒童懷孕未列強制舉報和現行的法例不配合。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雷張臣介說，虐兒往往由輕微演變成嚴重，認為分級別不明智。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肆虐全球多地的猴痘終於登陸香港，成為全城焦點所在，不少人都擔心在雙重疫症夾擊之下，經濟復甦恐怕會受影響。社論說，有別於新冠肺炎，猴痘通常都是透過性接觸傳播，加上本港的入境仍然有一定的檢疫措施，只要當局守得穩，市民又做好個人衛生，社區爆發的風險並不大，無需過分驚慌。星島日報社論。 明報社評說，本港出現第一宗猴痘輸入個案，沒有證據顯示流入社區傳播，公眾無需過度反應。社評指，猴痘疫苗全球供應緊缺，歐美大手搶購，分配不公，問題又起，港府應該爭取和藥廠盡快達成協議，確保本港有抗猴痘疫苗供應，同時都要有周詳預案，一旦發現本地傳播，能夠迅速為高風險人士接種。是明報社評。 上報時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指示要推展和落實有關懷疑兒童被虐強制舉報的立法工作，相關立法最大困難是明確規定誰有無可推卸的舉報責任，以及怎樣界定責任，會否令人不慎誤墮法網，必先釐清。當局亦都是需要提供相關培訓，令到相關方面清楚責任，以及懂得識別虐待的情況。商報時評。 信報社評說，卓惠斯正式成為英國歷史上第三位女首相。社評指，卓惠斯以對華強硬見稱，如果非要打香港牌和台灣牌，她不得不慎重思考的是，英國對華貿易逆差高達424亿英镑，反映對於來自中國的商品或者服務相當依賴，台海一旦動武而英國介入的話，必須考慮是否付得起沉重代價。信報社評。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最挤塞的地方就是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跟着荣昌村的慢线，因为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排到葵涌道跟着丽景村。重复多次，就是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尖沙咀方向，跟着荣昌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龙尾排到葵涌道跟着丽景村。至于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跟着苏屋村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都未消散嘅，仲系好长好挤塞噶。龙尾都系排到葵涌道，近住丽景村青葵公路落翻去呈祥道去观塘嘅车龙啦，排到一号货柜码头对出。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呈祥道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中山台。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 晨仲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葵涌道，近住丽景村、青葵公路落翻呈祥道去观塘咧，都系挤塞，车龙就去到一号货柜码头对出。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青山公路嘅葵涌段落翻去呈祥道咧都仲系挤塞，龙尾就去到中山台对开。咁喺大榄隧道嘅九龙出口落翻去屯门公路嘅支路，因为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就系大榄隧道出口落去屯门公路嘅支路，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东京街一段挤塞，车龙咧排到去光昌街；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翻上去加士居道天桥，近住骏发花园。喺新界方面，大埔嘅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凤园路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沿线路，近住宣芳中小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啦，都系车多，车龙就去到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就住一啲虐兒嘅個案，希望可以更加快係發現到啦。咁政府就話咧，打算係立法強制社福界、教育界同埋醫療界嘅專業人士啦，喺工作期間舉報一啲虐待或者疏忽照顧兒童嘅情況。咁而家就諮詢文件就話會分三級制嘅，其中第一級就係強制啦，有合理理由懷疑兒童受到嚴重傷害或者受到嚴重傷害嘅迫切危機咧，咁就要強制向警方或者係社署舉報。咁另外第二、第三級咧，分別就係鼓励他们举报或者转介去到一些合适的服务单位。劳福局就说是出年上半年就会提交草案去到立法会审议，期望一两个月内可以完成一个咨询，咨询教育和医疗界别、社福界等等。继续跟林正文教授谈谈，刚才九点前就跟到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会长林正文教授，继续跟你谈。早晨。 早晨。 頭先就講到即係成個嘅即係呢一個嘅立法建議啦，都想問一下其實整體分級制你同唔同意？即係分有一啲級別咧就係一定要強制舉報嘅，有一啲咧就係鼓勵啊或者轉介嘅。你覺得成個分級制清唔清晰咧？又同唔同意咁分咧？ 我諗都需要分級嘅，不過咧你問清唔清晰，我就覺得未清晰嘅，因為我估第一級嚴重嗰啲咧，即係嚴重風險嗰啲，我估大家都好明白嘅。但其他嗰幾級嘅時候咧，其實嗰度唔係太清楚嘅，因為我其實大家都講過咧，都有個擔心會唔會個舉報會多咗。咁雖然咧呢樣嘢係預咗啦、預計咗會出現咁樣，但係出現嘅時候咧，咁我自己覺得嗰度個承擔都係需要去關注咯。 有冇一啲前線嘅社工頭先提到佢哋擔心一啲嘅法律責任啊，未必清晰啊等等，會唔會有啲情況係有啲個案係報咗，但係即係個社工係自己前線係舉報咗，但係最終其實係證實冇一啲嘅虐兒事件發生嘅，會唔會有一啲嘅反效果喺度咧？譬如對一個當事人嗰個嘅家庭，呢、這個會唔會都係一啲社工嘅或者社工界別入邊嘅一啲嘅擔憂咧？ 係嘅，因為如果係即係舉報咗而唔係虐兒嘅，咁我諗係會真係破壞咗個工作嘅關係咁樣樣。咁我諗，因為我諗我哋作為社工咧，我哋唔係希望去罰佢或者舉報佢，我哋係希望支援佢。即係如果有需要嘅話，我哋好希望我哋可以喺未發生事之前，能夠做多少少嘢，等佢哋可以咧唔好等個情況唔好惡劣落去，亦都可以咧令到佢哋個家庭更加好咁樣樣。咁所以在这方面是同工比较关注的一样东西，因为我想很多家庭呢、就是、都承受了很多压力，那我想一方其实中间里面我想去举报去保护一些很有机会受到虐儿的儿童，我觉得是一定需要，但是同时我觉得呢应该去支援一些比较受压力啊一些高风险的家庭这样，那中间里面又去到举报和支援中间是会有一个位咧係需要做多啲嘅。 嗯，好嘅，唔該曬林正文教授，多謝你，多謝你嘅意見啊。林正文教授就係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會長，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強制舉報嘅立法建議，希望可以及早識別同埋有效介入一啲虐兒嘅個案。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黃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主持係。 請講，黃先生。 我想講嗰班咧係即係虐兒個案呢啲咧，其實十幾年前咧，本身其一般啲虐初啲咧，啲兒童啲咧，譬如有啲問題嘅，就去咗家庭服務中心先，跟住嗰度啲社工啊，再檢視下佢。如果佢哋係發覺係虐兒咧，就會轉介俾社署嘅兒童保護科嗰度。即係話已經十幾年前其實已經有咗個定義係邊一啲情況之下叫虐兒嘅金上仔。只不過當時以前嗰時就冇話好似而家最近即係比較要立法咁樣成，要舉報咁樣成。其实主要就是说检讨返之前嗰时係啲再检讨返完善返喺以前喺家庭服务中心啲初啲个案啲呢要经一经佢哋先㗎嘛。如果佢哋觉得啊发觉係虐儿个案佢就转俾保护儿童科嗰边。咁而家同样而家咪可以再喺佢检讨返等再清晰啲俾返啲社工啊或者啲教师或者医生嗰啲。即係再喺呢方面再完善一啲， 即係所以你覺得反而唔需要用一個強制嘅方式去立法？ 唔係強制係好嘅，其實本身即以前其實都有咁樣情況，已經係有個專登嘅保護兒童科，就係話家庭普通嗰啲就去家庭服務中心嗰度，但係家庭服務中心嗰啲社工篩選咗之後，發覺啊佢哋係虐兒個案嘅，就會轉介俾佢哋保護兒童科嗰度。只不過而家就話要強制舉報咁樣成。其實強制舉報是好的，只不過就再完善一些在那個怎樣情況下什麼叫虐兒個案，即是再檢討一些一些讓給現在那些即是社同工那些社署即是社會社工那些、okay. 或者教師或者一些醫生那些呢、因為以前不嬲都有的嘛，只不過現在是即是可以這樣可以檢討一下省一些時間可以盡快落實到咁樣 整。 OK， 好啊，唔該曬黃先生你嘅意見嘅。另外一個嘅特別交通消息嘅，西九龍走廊往尖沙咀方向近榮昌村嘅慢線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葵涌道近麗景村，駕駛人士請考慮改道行駛。除了有關於虐兒呢一個嘅建議之外，另外都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猴痘啊，就話首度係一個輸入個案喺香港出現啦。衞生防護中心尋日就公布呢一個輸入個案涉及到一個30歲嘅男子，就去過美加，亦都有去過菲律賓，咁之後就喺星期一咧翻嚟香港，喺入住檢疫酒店嘅時候咧，就即係有一啲嘅病徵啦，去到尋日就證實係感染猴痘嘅咁。 見到話喺界別級別方面咧，都即時係啟動咗嘅，就係、是、對市民咧構成即時健康影響係屬於低嘅，咁啊而家係即已經啟動咗個界別級別嘅啦。咁呢一個嘅界別級別有啲嘅措施嘅，包括就話加強社區防控等等啦，加強邊境健康監測同埋加強市民健康教育等等啊。咁整體情況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何柏良醫生，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早晨。 系早晨，钟朗文。 早晨，何柏良医生，可唔可以讲下呢一个输入个案？佢就喺检疫期间就发现啦，咁亦都冇入到去社区嘅，话冇密切接触者嘅，咁你点样评估佢对即系成个社区嘅风险啦，或者对一啲佢接触过人士嗰个嘅风险咧？ 嗱，猴痘本身咧就唔系一个传染性好高嘅病毒感染嚟嘅，咁都唔系一个新嘅传染病啦。咁而家就喺世界各地找到的猴痘病毒呢，那那个基因呢就其实在世卫啊，就美国疾控中心都有做过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啦，那都没有一些很特殊的情况。那主要呢就这些的个案呢就集中在一些有特殊高风险的人士啦。那其实在世界各地呢就由今年年中呢就五月左右呢就到现在呢都已经呈報咗咧，有超過50,000宗個案，就涉及超過100個唔同國家地區。咁所以香港我哋而家咧就有一宗呢啲傳入嘅個案咧，其實就某程度上係預期之內啦。咁所以佢特別係喺檢疫酒店嘅時候咧，就揾到出嚟啦。咁如果就住呢個個案咧，就對於社區嘅風險咧係微乎其微。咁你喺機場啊，或者係檢疫酒店，就算咧就係有接待過佢、安排過佢入住啊，就採樣啊，呢啲人咧人士啦、啊，嗰啲醫護人員咧，其實嗰、那個風險咧就都係好細。嗱、點解咁樣講咧？因為你睇到喺美國啊，全世界最多個案啦、啊，就美國啊、歐洲啊、西班牙呢啲地方咁啊，咁佢哋咧就已經講緊幾千，甚至乎喺美國咧超過即係叫20,000宗個案嘅，咁佢喺呢啲嘅地方咧，就數以萬計嘅個案咧，就除咗一啲好緊密有皮膚同皮膚接觸嘅人士咧，一般社交接觸啊，咁就算佢同住屋企人咁啊，咁嗰個傳播風險相對嚟講咧，就都係好細。 但何柏良醫生，我想問，因為我見有個傳播途徑，就係話個人同一啲受污染嘅物件接觸都可能受感染，係咪會咁樣嘅？ 我哋要分開咧，就有個可能性，就唔表示咧呢個可能性咧係一個主要嘅途徑。咁呢啲嗰個風險咧，就有一啲係實驗室嘅數據，有一啲係理論上邊嘅數據。咁但係我哋要睇翻咧喺現實嘅情況裏邊咧，特別喺外國嗰個流行病學嘅調查咧，就乜嘢嘅場景或者情況下邊咧較容易出現一個傳播？咁如果你話咧，就經一啲污染咗嘅物件，譬如佢自己嘅內衣褲啦，就佢用過嘅隨身物品，就洗面嘅毛巾咁啊，咁你同其他人共用咧，咁就有一個傳播風險。咁但係如果你話一般佢房間就或者佢係坐飛機翻嚟，佢使用過嗰個機艙啊、候機室呢啲地方咁啊，咁其他有共用呢啲設施，就唔係我頭先所講共用嗰啲個人物品喎。咁嗰個傳染風險咧，喺外國嗰度嚟睇咧，咁個風險係微乎其微嘅。咁所以你睇到咧，喺世界各地咧，嗰啲包括世衛呢啲有個出現個處理措施咁啊。咁你喺呢啲社交場所共用設施嗰啲嘅人士咧，就唔會將佢列做咧一個緊密接觸者嘅。咁所以嗰個情況咧，就同新冠肺炎病毒咧係兩碼子事，係完全唔同嘅。 OK， 衛生防護中心都話係上調咗政府嗰個應變級別去到戒備級別啦，亦都通知全港嘅醫生留意一啲相關病徵嘅人。咁不如都即係醫生嚟講啦，喺社區嘅醫生咧，尤其是佢哋要留意邊一啲症狀咧，要特別留意咧，或者點樣留意社區入邊一啲嘅可疑患者咧？ 但其實嗰個病嘅潛伏期咧就比較長，咁、那個潛伏期中位數咧就大約係8-9日啦。咁有部分受感染嘅人咧，可能佢開頭個病徵佢唔遺意係感染得猴痘，就過咗成2-3個星期咧，就先至病發診斷到出嚟。咁所以咧，你話今次我哋揾到一宗個案咁啊，咁你隨住香港就我哋復常啦，就多咗人外出，就外邊嘅旅客多咗嚟香港咁啊。咁一啲高風險嘅人士，唔係一般嘅入境旅客，一啲高風險嘅人士咧， 咁佢有一個可能性咧，就其實入咗社區。 嗯。 咁所以咧就我哋首先要對嗰個病咧就提高市民對佢認識啦。咁另外其次咧就遇到有一啲懷疑嘅個案咧，就多啲做檢測。咁而家你喺香港咧，我相信有攞一啲樣本就轉介去衛生署嗰個化驗室裏面做嘅數目咧係好少。咁所以如果你話有一啲嘅外遊翻嚟嘅人士，咁可能就過咗幾個星期，咁因為佢有時會遲去睇醫生，咁所以甚至乎你過咗三個星期、四個星期就喺外邊入境香港啦。咁你甚至乎咧就部分佢冇旅遊歷史，咁如果佢本身咧就有一啲病徵。就主要皮疹啦，就有淋巴腫脹啊，咁呢啲嘅人士咧，咁佢係去睇醫生嘅時候，咁可能普通醫生啦，或者皮膚科醫生啊，咁呢啲嘅醫生咧，佢就適宜多啲咧，就攞樣本咧，就轉介去衛生署嗰度做化驗，因為你唔去多做化驗咧，因為香港大部分醫生咧，我哋冇過往冇睇過呢啲症啊，咁所以咧就。唔一定咧，就短時間之內咧可以判斷到咧，喺臨床上咧判斷到咧呢啲個案咧，其實就係喉痘。咁、所以你多啲做個檢測咧，就俾衛生署嗰度做咧，咁我哋先至可以盡早咧就發現咯。咁、第二方面咧，就嗰啲高危嘅人士咧，就多啲做宣傳啦。咁你睇翻歐洲啊、美國啊、世界衛生組織嗰度咧，就住呢啲流行病方式咧，咁其實都好清楚噶啦。咁嗰、那個現階段最高風險嘅人士咧，就係、是。一啲男士啦，咁佢本身係好可能係男嘅叫同志，咁亦都係會比較有進行過一啲高風險嘅性接觸嘅。咁呢啲人士咧，就喺佢嗰度咧就多啲嘅宣傳，咁可能佢哋有佢哋自己嗰啲嘅叫掌握資訊嘅圈子咁啊。咁政府其實就都有啲途徑啦，可以聯絡到呢啲人啦，就。鼓勵佢哋咧就有懷疑嘅時候咧，多去做檢測，就唔好怕唔去睇醫生啊，唔去做檢驗咯。 嗯，有關呢個喉痘疫苗方面，政府上星期五就話正同疫苗嘅藥廠係做緊最後商討啦，就話希望可以喺今個月內將首批嘅疫苗入口啦。係咪都係一啲特定人士需要打嘅啫？我見有啲就分暴露前預防性接種，有啲就係暴露後預防性治療，有咩分別咧？其實有。 香港的風險相對來說是很低的，咁嗰個疫苗本身咧就過往嚟講咧就冇廣泛咧就喺一般民眾裏邊使用過嘅。咁雖然喺歐美地方咧，佢哋而家開始幫叫高風險接觸嗰啲人士啦，咁主要一啲男嘅同志者，就佢做嗰、那個未感染前嘅預防接種啦。咁但係呢個疫苗你喺香港呢，咁首先我哋風險低啦，咁所以我哋處理方法呢就同歐美佢哋嗰個風險高呢會有所唔同。咁其次呢就買到嗰個疫苗呢、這個 MVA 嘅疫苗呢，咁、那個數量應該係唔多嘅。咁所以我估計呢就視乎嗰、那個攞到嘅量啦。咁優先呢應該就係、是、如果你有個案就揾到有一啲緊密接觸者、就幫呢啲緊密接觸者咧，就去到咧就做嗰個疫苗接種。咁、其次咧就係、是、有一部分佢可能係男嘅性行為嘅人士啊，咁啊，咁佢如果本身係有一啲高風險性接觸嘅，咁呢啲嘅人士咧就喺自愿嘅情況下邊咧就可以開放俾佢哋接種啦。咁但係呢個要睇嗰、那個疫苗嘅數量啦。咁一般成年。嘅市民大眾啊，咁兒童啊呢啲唔需要擔心，亦都唔需要接種。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何柏良醫生是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講到就是本港尋日公布發現首宗的喉痘輸入個案，就說他是沒有進入社區的，剛才講到的風險應該都未必太高的。轉頭回來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就强制举报怀疑虐儿个案立法进行咨询，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涵话，立法原意系保护弱势儿童，希望做到及早识别同介入，尽可能避免悲剧发生。他说相关人员觉得个案有问题，只需要打电话和填写书面资料就完成法律责任。 當局建議將舉報分為三級。孫玉涵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第一級是較嚴重個案，有法律責任必須舉報；第二和第三級可能是察覺到有問題，都鼓勵相關人員舉報。他補充，假如相關人員覺得有懷疑，都可以轉介個案給社署跟進。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出现误报，孙玉涵说只要觉得有怀疑就可以举报，当局审视是否需要跟进，亦都预计法例实施之后情报个案会增加。南韩新增85,54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56名患者死亡，累积超过23,790,000宗确诊，27,249人死亡。重症患者个案有521宗，比前一日减少15宗。单日感染个案虽然减少，但当局呼吁民众对病毒保持警惕，在中秋节假期尽量减少聚会，并在室内公共场所佩戴口罩，以免令传播风险上升。英国新任首相卓维斯说，上任后首先是优先处理经济、能源和医疗三项问题。卓维斯在苏格兰获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任命为首相之后返回伦敦，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门外发表就职演讲。他说将会通过减税和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确保民众享有国民保健服务，并将会在今个星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账单问题，并保障英国未来能源供应。在他发表演讲前，伦敦中部落了一场大雨，他在演讲中说会度过经济危机的风暴。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核设施安全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发言的时候说，国际社会应该加紧外交努力，推动当事方早日重启谈判，尽快实现停火止战，从根源上消除核安全风险。在会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展述机构有关扎波罗热核电站考察工作的报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任何可能危及核电站安全或安保的行动都是不可接受。俄罗斯和乌克兰必须承诺不对厂区或者从厂区进行军事活动，并就非军事化范围达成协议。耿爽说，中方再次呼吁所有各方采取负责任的方式推动局势缓和降温，努力寻求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出路，共同缔造地区和平安宁，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的骤雨和一两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天气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同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59点，跌242点，总成交金额6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64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8.8跌5.4，友邦保险72.9跌1.55，盈富基金19.58跌2.3，阿里巴巴86.55跌1.5，美团171.3跌2.1，新东方在线35.2跌2.4，比亚迪股份216跌4.8，京东集团233.8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3.26，瑞士法郎0.985，加元1.318，人民币6.967，英镑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989，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322点，跌303点。港金报15,88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6.19美元，卖出1,69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跟进翻三宗嘅交通意外啦。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重复多次，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荣昌村嘅交通意外，大约八分钟之前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啊，仲系好长噶，排到葵涌道近住祖尧村，就系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荣昌村慢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葵涌道近住祖尧村。大榄隧道嘅九龙出口落翻去屯门公路嘅支路咧，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呢一段路咧一带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仲系车多噶。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呈祥道去荃湾左转翻落去蝴蝶谷道挤塞，车龙去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后少少近住狮隧口至到泽安村嗰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马场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嚟话怀疑我犯咗法，要按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同密码， 户口多咗个收款人，要按呢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系唔会经短信或电邮嘅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噶。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早晨， 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那等我们梳理不同的观点，又听中自己做个结论了。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一啲嘅專業人士，包括一啲社福界、教育界同埋醫療界嘅專業人士啦，政府就諗住係打算立法啦，就係、是、強制要求呢一啲人士工作期間咧要舉報，如果佢哋發現到一啲嘅虐待或者係涉及到疏忽照顧兒童嘅情況。首先提到分咗三級制噶啦，其中第一級係強制嘅，某一啲嘅涉及到身體虐待啊、性侵犯啊、心理虐待啊、疏忽照顧等等嘅行為嘅咁。你点睇？一八七二三一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讲下有关于呢个举 步弱兒分三級制的呢個建議嘅咁。另外就想講下有關於咧逆向隔離啊。之前政府都話會成立專班啦，係會落實推進呢個逆向隔離嘅方案，即係話喺翻去內地之前咧，就先喺香港做隔離啦，咁再用閉環嘅方式咧係前往去內地，咁就係符合到內地嘅檢疫要求嘅。而家就一路準備緊成個情況嘅咁。見到有旅遊業工會咧就係去信政府啊，就話希望可以喺如果真係落實做逆向隔離措施嘅時候咧，聘請相關嘅工作人員咧可以。是先取錄一些旅遊業從業員，整個情況就請來一位嘉賓跟我們談，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總幹事林志挺，早晨。 早晨，蕭生，早晨。 你好，林志挺，可不可以講一下你們是不是其中一個的旅遊業工會都是有去信，希望可以這些逆向隔離的設施，到時就一些工作人員是找旅遊界人士，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是啊，因为而家来讲呢，即係旅游业仲未复苏嘅。咁我哋二萬几个全职嘅从业员呢，其实包括导游领队同埋旅行社啲职员同事啊，其实呢两年几呢都完全系冇公开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呢就有啲临时嘅职位呢可以提供俾我哋啲从业员嘅。 係。不过之前都我见有啲临时嘅职位，譬如喺疫苗接种中心嗰啲都有喎，係咪？而家仲有冇㗎？ 而家有，而家嗰个社区疫苗中心，即系嗰个针站咧，就有17个嘅，即系有大约差唔多6-7-8个，我哋啲旅游从业员咧喺度帮手紧嘅。咁跟住仲有一啲隔离中心啦，好似竹篙湾啊嗰啲，方舱啊嗰啲啊，咁都有6-7-8人嘅。 但是喺即係喺臨時嘅，即係喺呢一個嘅逆向隔離嘅設施，同喺疫苗接種中心啊嗰一類，或者喺隔離設施嗰類需要嘅技能有冇唔同咧？係咪真係完全係旅遊界人士一啲即係而家可能呢段時間冇嘢做嘅旅遊界人士係可以符合個資格做到咧？ 而家就係、是、即係其實係，如果係隔離中心咧，同而家譬如竹篙灣啊、啟德嗰度咧，可能要求。有一啲唔同嘅，咁但係我哋覺得咧，就如果入面嘅一啲工作嘅具體嘅內容啊，即係其實都差唔多嘅啫。咁所以如果係可以嘅話，通過一啲嘅培訓啊，或者係強調一啲要求咧，其實我哋啲從業員咧就可以去承入嘅。因為睇翻我哋無論喺社區疫苗中心或者而家嘅嗰個隔離中心嘅工作咧，其實咧都係好一段時間咧都做得非常之好嘅。系啦， 呢啲临时职位其实帮到几多啊？佢哋嘅人工啦，或者通常个合约有几长嘅？ 通常你如果以竹篙湾嘅嗰个咧，就系$1,800系一个月咁样嘅，吓咁样。咁佢而家时间咧，其实都颇长嘅，即系差唔多有半年嘅时间啦。咁如果我哋预计咧，如果你嗰、那个逆向隔离嘅嗰个措施啊，我。啲估計咧都唔會話三兩個月嘅事情，都起碼要超過半年嘅呢一個。咁對於我哋從業員嚟講咧，就一個臨時嘅職位咧，就好過咧佢哋去第二啲嘅行業啊做翻嘅時候，第日可能咧佢哋再翻轉頭，未必肯翻轉頭咯。 但疫情到而家都兩年幾啦，喺即係旅遊業從業員嚟講，佢哋仲有幾多係未轉行，係做住呢啲臨時職業先？等到旅遊業復甦翻啦，就即刻翻嚟呢一行咧？有幾多人係咁咧？定係其實好大部分都已經係轉曬行嘅？ 其實可以講咧，而家好大部分咧都轉去第二度咧，就係、是、做一啲零散工啊，包括有啲保安啊，包括頭先講嘅嗰幾個工種嗰度嘅，其實各散當西嘅，自尋出路嘅咁樣。咁但係都有啲都真係希望即係旅遊業復甦之後咧，就翻自己嘅本行嗰度。咁但係咧，就我哋都。冇否認有啲可能揾到一份比較穩定嘅工作之後咧，佢真係要睇定啲啦。因為旅遊業復甦咧就冇咁容易嘅， 係啦。但理論上，無論佢哋做臨時工定係轉咗，譬如做保安，頭先你提到嗰類，佢哋日後喺旅遊業係復甦翻嘅時候，或者多翻一啲通關嘅時候，佢哋都可以照翻嚟噶，係嘛？ 我哋都希望佢哋會咁樣啦，因為。確實佢哋而家如果有份比較安定啲嘅工作咧，佢哋就算而家叫做有少少啦，即係有少少 可能需要翻咁樣，佢哋都覺得係冇信心嘅。咁因為咧就嗰個疫情係未定或者未正常通關嘅時候咧，咁其實咧旅遊業咧都仲有好多啲不確定嘅因素喺度嘅，所以都好唔穩定嘅。 整體譬如早前啦，政府都放寬咗個入境旅客個檢疫去到3+4啦，亦都唔同嘅外地嘅國家亦都陸陸續續恢復翻一啲嘅旅遊啦。而家旅遊業嚟講，有冇話都近呢段時間都多咗請翻人，即係所謂復翻工咁樣？ 其實我哋有1600多間嘅旅行社入邊咧，其實而家即係叫做有得喐下嘅。即係包括本地遊啊，包括東南亞嗰啲咧，可能得300-400間左右嘅啫，嚇咁樣。咁主要做一啲本地遊啊，訂機票啊，訂房啊，咁樣嘅。咁如果同時分工嘅，可能都唔夠10%，即係話1-2000人嚇、啊，真係需要翻旅行社咁樣咯， 嚇、啊。OK， 好，唔該曬林志挺，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志挺係香港旅遊業雇員總會總幹事嚟嘅，佢哋就提到話日後如果落實咗香港人翻內地咧個逆向隔離嘅措施嘅時候咧，希望可以咧係一啲工作人員咧係先請旅遊業嘅從業員嚇，咁啊可以支援到佢哋渡過難關等等嘅咁。繼續聽大家電話，有黃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蕭生。 你好，請 講。我嘅意見咧就係咧關於嗰個嘅立法強制。嚟到舉報虐兒個案依個嘅 issue 咧，我個人認為咧，除咗係即係一啲前線同工要知道嗰個嘅處理之外咧，我覺得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咧，要政府如果就會舉辦一啲嘅 workshop， 一啲嘅講座，係俾嗰啲社福界啊、教育界嗰啲嘅管理層、嗰啲高層嚟到去參與嘅，等佢哋都可以即係去明白。政府依個嘅法例同埋嗰個佢哋制定一啲嘅 policy， 一啲機構裏面嘅指引嘅時候咧，都要參照呢啲法例，等佢哋咧都有一個意識，就係佢哋都係有一個，佢哋都係一個持份者，都係有嗰個責任咯嚇。依、這個就是我的意見咯，唔該曬。 OK， 好啊，唔該曬黃女士，多謝你嘅意見。另外想同大家講下一啲長者，尤其是年紀漸長嘅時候啦，可能聽力方面咧都會變得差一啲，尤其是一啲市民如果喺一啲嘈雜嘅環境去工作啊做嘢啦，可能甚至係聽力受損添。不過就話咧，目前醫療券咧就係涵蓋中西醫啦，同埋一啲視光服務嘅。見到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咧就建議話，希望可以涵蓋埋助聽器，就話鼓勵一啲有需要嘅長者咧係可以即係盡快求醫啊等等。醫務衛生局咧一個嘅講法，佢就話長者醫療券計劃咧係唔包括純粹買或者租用助聽器等等嘅醫療用品，但係就包括由登記醫生提供嘅聽力檢查服務，以及喺療程之中嘅藥物啦，同埋醫療物品等等嘅。咁政府就而家冇計劃改變安排，但係會持續檢視計劃嘅運作，按需要調整並且採取合適的措施的。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有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註冊社工鄧慧賢。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蕭生，我鄧姑娘。 你好啊，鄧慧賢，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你接觸到一些聽障或者聽力比較差一點的長者，在如果他們做檢查或者要配，希望可以配到一些助聽器的過程的時候，通常是面對一些什麼困難？主要是不是都是在錢方面？ 是啦，咁咧其實咧即係老人家啦，聽障老人家喺呢個接受檢查啦，或者配助聽器有啲咩困難咧？其實離唔開兩個選擇嘅。咁咧首先咧就可以揀政府排期啦，但係一般咧都等1-2年咧先至可以接受到檢查啦，同埋配助聽器嘅。咁其實呢個時間都好長啦。咁其實老人家喺輪候期間咧，佢已經承受緊咧呢個聽嘢唔清楚帶嚟嘅困擾啦。其實即係日常社交啦，即係同人傾偈嗰度都好受到阻礙嘅。咁另外一個選擇咧，就去私家度就診啦。咁雖然係快啦，但係嗰個費用咧都幾貴嘅。咁助聽器嗰個價錢咧都會係幾千到幾萬蚊啦。咁其實一般咧， 檢查一次要幾錢啊？如果助聽器就幾千幾萬元， 幾千至幾萬蚊都有嘅。 這個是助聽器還是檢查？ 檢查就視乎那個診所，即是可能幾百元、啊、或者是、過千都有的、就助聽器就、那個價錢由幾千去到幾萬元都有的。一般、基層的長者他們都負擔不到咯。有個緩衝的方法的，都可以選擇一些、社署資助機構啦，例如我們的會啦、龍潑會啦，可以去聽力中心啦接受那個檢查聽力檢查嗰個服務啦，咁輪候時間咧都縮短嘅，咁可以喺政府同私家咧作一個服務需要嘅緩衝位咯。 嗯，幾耐到啊？如果係揾你哋幫手，或者係咪都要有一啲嘅審查資格㗎？ 其實就如果想話哦，我想嚟做即係打電話嚟我哋機構，我想做聽力檢查喎、哦。咁如果佢真係聽人清楚嘅，只需要即係做會員啊，咁跟住咧俾即係幾十蚊，咁就可以做一個檢查啦。咁排一至兩個月都可以接受到呢個聽力檢查服務嘅。 嗯，使唔使經濟審查某一啲嘅階層先可以 用到？如果就咁做聽力檢查咧，就唔需要嘅。 有冇話有啲都或者多唔多啦？啲長者因為頭先提到嘅錢或者排期內嘅問題，都未能夠及時處理到佢哋即係嗰個聽力差咗個問題，從而影響到日常生活嘅多唔多？ 都有嘅，我最近都接觸到一位伯伯啦，咁都大約年紀就70歲啦。咁其實佢兩隻耳仔咧，即係雙耳都嚴重聽障噶啦。但係因為佢又退咗休啦，咁靠積蓄嘅生活啦，經濟嗰個都有困難嘅。咁佢就即係要排政府耳鼻喉科啦，咁跟住再轉介佢做聽力檢查喎。咁啊得出結果啦，都係要戴助聽器先可以改善到佢聽嘢咧。咁由排到真係喺醫院配到助聽器咧，都差唔多兩年啦。咁同埋只係配到一隻耳仔嘅助聽器咯。咁同埋伯伯個經濟真係有困難咧，咁佢都係揀一啲比較基本型號嘅助聽器咧。所以咧，佢戴咗之後啦，即係借得一隻喎。咁佢淨係接收到環境嘅聲音啦，咁其實都分析唔到人哋講嘢個內容嘅，即加上疫情啦，個個戴曬口罩，佢又即摸睇嘴型啊，所以嗰隻助聽器咧，即政府配俾佢嗰隻咧，咁都唔係幫助好大，但係可以聽到環境嘅聲音咯。咁之後拜拜啦，咁就就即收到一啲消息啦，可以嚟我哋個龍福會啦申請關懷聽障基金嗰、那個嗰、那個申請啦，咁就都要呢一個咧就要經濟審查噶啦，咁咧就可以免費咧就獲批咗另一隻耳仔嘅助聽器啦。咁其實我由佢即係未批耳機到批咗一隻耳機之後咧，佢嗰個情緒咧係好大嘅轉變嘅，佢笑多咗嘅，係因為佢真係哦，佢可以雙耳都有助聽器去聽嘢咧。咁就可以溝通咧，就冇咁大困難咯。佢過往唔係好想講嘢嘅，因為佢都聽唔清楚人講咩啦。到真係有咗兩邊助聽器啦，咁就聽到大家講呢個內容咯。咁就出街都冇咁怕啦，又可以揾下朋友出嚟即係聚會啊，咁生活都逐漸變翻正常咯。 嗯，我見你哋就關注到即係頭先提到有啲長者的確係需要助聽器嘅。你哋就關注到醫療券係咪涵蓋到助聽器嗰個問題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點樣咧？你哋嘅諗法係？ 係啦，咁其實咧嗰、那個醫療券咧就係冇覆蓋到咧嗰、那個即係聽力檢查啦，同埋買助聽器嗰個範圍嘅。 嗯。 係啦，咁咧就咁如果醫療券咁都覆蓋唔到嘅，咁長者就覺得啊，政府又等得耐喎，私家又要使錢喎，咁令到佢哋冇呢個動力咧，去正視自己個聽力退化問題啦，同埋就會久而久之咧就忽視咗佢呢個聽人清楚嘅問題咯。 OK， 但我見醫務衛生局嘅講法咧就話，醫療券係唔包嗰啲純粹買或者租用助聽器嘅醫療用品啦。咁但係就包啲咩咧？就包已登記醫生提供嘅聽力檢查服務啦，呢、這個可以啦。另外以及係療程之中嘅藥物同埋醫療用物品。其實醫療呢、這個療程之中嘅醫療物品包唔包助聽器㗎？ 其實不包助聽器的，咁因為咧佢係包哦，即係佢正如佢所講啦，哦，即係包一啲診症咗哦，佢有啲耳疾啊，或者耳仔裡面受傷啊，咁我有啲藥物啊去治療咧，咁呢啲就包嘅。咁但係咧你話佢因為聽力檢查咧，其實係 即係一普遍咧都係要轉介去聽力學家嗰度去檢查啦。咁同埋咧配助聽器咧，咁就都係要聽力學家即係由佢個專業去研究啦。咁其實即係香港有好少，大失好少數咧係有即係耳鼻喉科醫生咧提供到助聽器配嗰個服務嘅，但真係好少咯。但普遍嚟講咧，都係由聽力學家去做即係研配助聽器咯。 嗯，所以頭先我就講咯，嗰個檢查聽力檢查係可以包噶嘛，嗰個係 聽力檢查。 因為佢嘅講法係話耳登記醫生提供嘅聽力檢查喎，係包括嘅喎，係咪 嘅？係耳登記嘅醫生咧，即係包括咗耳鼻喉科醫生啦。 但 係 你就話 耳鼻喉科醫生咧，但係好少數嘅喺香港。 OK 係啦，係啦。 嗱，咁整體嚟講，你覺得可以點樣支援呢啲長者嘅需要咧？有一個需要用到助聽器或者做聽力檢查嘅長者。 咁咧，其實咧，那個醫療券咧，嗰個使用範圍咧，就可以擴闊啦。咁其實呢個又唔會增加咗政府開支嘅。咁咧可以俾一個選擇長者啦，去即係有醫療券啦，我可以用啲醫療券去做一個去揾聽力學家做一個聽力篩選，即係檢查啦。咁咧就去再配機啦。咁其實就會增加咗長者個動力咯。係啦，咁如果醫療券涵蓋唔到嘅，咁啲長者佢會忽略咗聽力嘅問題咧。咁久而久之咧，啱啱講咗個伯伯啦，佢未有即係多一隻耳機去幫佢嗰陣時咧，佢情緒啊、社交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啦。其實呢啲造成嘅社會問題咧，都會增加咗政府即各方面嘅開支咯。 嗱，半分鐘到啫。屋企人如果發現即係長者可能即係聽力係差咗，或者首先要留啲咩啦？第二就係要點做咧？ 首先，唔好意思，聽唔清楚。 屋企人要點樣做咧？發現啲長者可能聽力差咗， 其實都鼓勵佢係即係要按乎佢嗰個意願啦。係咁就首先就去即係政府排期啦。咁、 okay. 雖然係耐嘅，但係都係要即係要正視咯。因為其實聽力出現問題咧即係有啲聽力嗰個問題咧係冇得逆轉嘅， 都係 預測係啦。咁就要快啲即係鼓勵佢做聽力測驗啦。系啦，同埋即系有冇需要配一个助听器咯？ OK， 你有冇今日见过一啲嘅即系长者啦？头先提到话影响佢哋社交嘅关系，或者嘅沟通嘅情况，有冇一啲具体嘅例子？你哋见到系点样影响法咧？会系如果系个听觉受影响嘅？ 系啦，咁其实我哋即系我哋聋人中心啦，咁其实都见得多长者咧，佢哋嗰个即系个听力都越嚟越差啦。咁其实喺嗰、那个嚟参加。興趣班嗰陣時，根本都好似牛頭唔搭馬嘴喎，聽唔清楚導師講咩喎。咁其實久而久之咧，佢就人哋唔想同佢講嘢，佢又唔想同人講嘢啦。咁其實都會好多抑壓咯。咁其實最後都會影響到佢個情緒咯。 OK， 好啊，唔該曬鄧慧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鄧慧賢係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註冊社工嚟嘅。今日天氣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同大家講下天氣情況。外面氣温28度，相對濕度83%嘅。聽日再同大家見面。 經典廣播劇《香雪海》亦書原著， 你嘅心腸真係硬，唔通你唔可以可憐下啲失戀嘅人？ 李學斌， 失戀係好慘，不過。我最怕人乘机贩卖廉价的眼泪，泛滥的伤感。 朱曼子、领衔主演，9月6日起，经典重温《香雪海》。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回归25年，行业翘楚，论香港优势。 再工業化，咁好多廠家。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兼任教授陳家強， 我哋旅遊業唔同階段嘅發展。 金融發展局主席李律仁 ，Inno Hong Kong 100億其實已經開始差唔多2年。 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日下午5點，香港優勢。 上世紀40年代，新中國誕生。当时的领导人怎样带领中国面向世界？ 领事馆没收通讯设备，会造成所有的外国驻华机构的恐慌，亦不利于我们今后的外交局面。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第一集9月11日星期日上午11:45，港台电视30。